What about us? What about us? Check this. I'm not afraid to

己的责，怪自己的乐。Be your own boss, be your own boss。让自己的车，唱自己的歌。Be your own boss, be your own boss。唱自己的歌，怪自己的乐。Be your own boss, be your own boss。让自己的车，唱自己的歌。Be your own boss, be your own boss。 心，只是没有那么光鲜和亮丽。 牵手像当初时， 牵手像弹钢琴，他说我会担心，能不能找个签名？ 成了决心， 家人都不肯相信，还是要去做生意。 家人就认命， 当明星没有这么容易，除了实力还要有运气。把秘密看你云淡风轻。 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 music music。

生中主张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敬爱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量，轻描时光漫长，长眠不想，数不尽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是活色生香，我们都有点体面上，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本来的是铁石心肠，可曾还有什么人在让你幻想，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怀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叫刘天一，今年28岁。我的心愿是我的发际线不要再后退了。虽然我经常熬夜、玩手机、不爱运动，但我知道我是一个爱加班的好男孩。我以后一定早睡早起，饮食健康，按时锻炼。所以发际线你也一定要坚强啊。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

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抽完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跟多年前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